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下期将继续由我的小伙伴给各位带来关于家书的那些事儿。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最怕回忆突然发困，跳动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下面如果会有声音，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事到如今 每个人的初恋呢都是甜蜜而美好的，但不是所有的初恋都能够走到最后的。哎，浩兰，你的初恋是在什么时候？ 你突然问这个问题。我的初恋吧，大概是在高中的时候。对，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人都是还挺青涩的。哎，你别光说我呀，那你的初恋呢，一心，我也问个隐私问题，你的初恋是什么时候？ 我不告诉你。我想很多人的初恋都是在学生时期吧，不论早晚，这初恋呢总是世界上最懵懂而且是最单纯的故事。 对， 想一想，在我们有限的生命里面，我们会遇到的人不计其数，但是能够让我们念念不忘的终究就是那么几个。初恋真的是一种很奇妙的东西。我记得北京爱情故事里面，这欧阳娜娜和刘昊然在公车上的那段戏，我每一次看到都会不自觉地笑起来。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那种奇妙的心境，爱情萌芽的味道，大概就是想触碰又收回的那只手，或者是有些尴尬害羞的会心一笑，所以满屏都是青涩和甜蜜。 是，像这个男孩啊，上课的时候时不时呢就看向自己喜欢的女孩安静而认真的那个侧脸，女孩呢也其实经常会去偷偷看喜欢的这个男孩子在球场上打球，对吧，运动挥洒汗水的那个场景，对吧。反正这些我觉得满满的回忆啊，那都是。 真的是这个样子哦。可是学生时期的爱情呢，大多数都应该是不被父母认可的吧。就好像刚才那封信里面说到的，偷偷的生怕父母老师发现。 确实。 可是我真的觉得在爱情的萌芽时期是更需要父母和老师的帮助和理解的。怕孩子误入歧途，怕孩子耽误自己，然后就去阻止他们谈恋爱，这样的做法我觉得反而会起到一些副作用。 对，我跟你想的是一样的。那你像父母的理解和引导啊，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的办法。如果说是避而不谈，强行阻止的，那结果呢也往往是适得其反。孩子们也一定要把青春期的烦恼讲给父母去听，只有他们才是最能帮助你的人。 那么父母又应该怎么样更春风化雨般的去帮助孩子们呢？咱们不妨来听一听民办教育家余年初写给孩子们的信。他在信中说道， 爱情是生命的甜品，爱情是疲惫的经过。孩子们啊，当你第一次和异性亲吻，一定充满了向往的激情，但作为父亲，这又是另外一个新的担心。除了关心你们的学习，我又多了一个担忧的事情。爱情能带给你新鲜的体验，爱情也会把你带进未知的深渊。 爱情当然很美丽，它会让你身心沉迷，它会让你忘记自己。不要偏信爱情是毒药的谎言，那是不懂爱情的人亵渎的埋怨。爱了就是幸福，爱过就是收获。忘我的情感并不多，除了父母的关爱，就是纯净的恋爱。一生一定要热烈的，可以不计后果的相恋一次。你可以随他浪迹天涯，可以陪他温柔守家。如果一辈子都没有遇见倾心的恋人，你就好好的恋着自己。没有爱的欲望，生命不会尽情的开放；没有爱的经历，心智难以真正的成长。但是孩子们，作为父亲，我有责任提醒你们，美丽的侧面有阴影，鲜艳的底色是黑白，所以你们一定要记住，再怎么相爱，都不要忘记学习，要努力，工作，有出息。爱情孵化不出社会地位，爱情也唱不出江山社稷。爱情可以走到白首，爱情也可以突然停机。当对方离你而去，请不要因抛弃而落泪，不要因为失望而伤悲。是你的自然会坚守，不是你的迟早会远离。你可以为爱情改变自己，但不要奢望爱情可以改变对方。对方为你可能会有一时的改变，但长久的改变是不可能的传奇。江山易改，本性真的很难移。爱情有真诚的相守，也有甜美的忽悠。甜蜜言语不等于真的爱你，行动才是最真挚的情谊。女人千万不能沦为男人享受生活的工具，男人更不能玩弄女人的身体。对女人而言，鉴别男人是必须的智慧，女人的幸福和选择的男人关联紧密。不求上进的男人再善良也要回避，不读书的男人再聪明也要保持距离。对男人而言，虚荣是爱情致命的武器。是男人就要明白，第一次约会没有化妆的女人要好好珍惜，她的自信和坦白会给你的生命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温水会冷，热情会退，两情相悦不要苛求一辈子的浪漫。牵手的力度比缠绵的温度能创造更多的奇迹。相爱时一定要理智，不要以占有对方为乐趣。对方疏忽你不要轻易发脾气，可能他有事业的压力。婚姻当然因为爱情而结合，但爱情走着走着也许会偏离婚姻的轨迹。无论产生和结束，爱情从来没逻辑，有缘自然在一起，没缘自然会沉寂。亲爱的孩子们，你们到了恋爱的年龄，父亲有欢喜也有忧虑。一个新的人走进你的生命，爸爸肯定会紧张，因为我们的呼吸永远在一起。孩子们，你们恋爱，爸爸并不好奇，但请你们一定告诉我你内心的秘密，爸爸会为你们的感情去润滑，爸爸也要为你们的情感过过滤。祝福你们，我的孩子，爸爸在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其实父母的正确引导是青春期的懵懂少年们认识恋爱并且感受恋爱的灯塔。可是无论多大的年纪，这儿女都是希望自己的爱情能够得到父母的支持和认可的。 对，这个没错。那下面的这封信呢，是来自江苏的周琦同学写给爸爸妈妈的一封信，信的名字叫做《爸妈，我的异地恋135天了》。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只要你离开了家乡，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周琦，来自江苏溧阳，我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104公里。这是我写给爸妈的信。亲爱的爸爸妈妈，距离我上次回家已经一个多月了，这一个多月里我忙得不可开交， 忙得都没有时间和你们打电话。妈妈，你还记得吗？我上次打电话和您聊过大学恋爱的问题，您说起码让我再等一两年。可是你不知道，其实那次我是想对你坦白我已经恋爱了的事实的，但是电话里你坚决的语气让我打起了退堂鼓。本校的恋爱你都不太允许，更何况是我才萌芽100多天的异地恋呢。我和他是认识3年的高中同学，他是理科而我是文科，我们是交心的朋友，但之前我们都没有想过成为恋人的事情。但是也许爱情的种子早就埋在了友情里。高考结束之后的暑假，我们和朋友一起出去玩了2次，经过了1个月的考虑，我们决定在一起了。即便是南京到常州128公里的距离，是双方家长都坚决反对大一谈恋爱的态度，我们都没有想过退缩，只是我们的恋爱只能悄悄地小心地进行着。10月22日，在南京的街头牵着手压马路，11月26日，在连云港的电影院一起靠着看电影，12月3日，在常州的步行街大笑着，12月10日，在溧阳的面馆里吃早饭。我不止一次地在你们面前提起过他，很多次的冲动我都想告诉你们，可是那句坦白每次都在看见你们的眼神之后就卡在了喉咙口。我知道你们希望我能先将精力放在学习上，变得更加优秀，我也知道你们觉得我还小，未来的路还很长，还可以再等等。我也知道你们尽心保护我，怕我受到伤害。我也知道异地恋的困难比想象的更多，你们的良苦用心我都明白，但是爸爸妈妈，我想告诉你们，我需要长大，需要去经历情感的挫折，需要从现在走向成熟，最重要的是我需要他。即使所有人都不看好这段异地恋，我也会好好的去爱，去努力呵护这段情感，去和他一起看更多地方的风景。128公里的距离是隔在我和他之间的现实距离，但这并不是阻隔两颗心相爱的阻碍。我们会用心经营这段来之不易的情感，摩擦也好，吵架也罢，我们都会坦然接受，相互鼓励，相互前行。或许他不像你们想的那么优秀，他的大学不是985，也不是211，但是你们不要担心，每个人都是潜力股，并且我们的爱情只是青春里最简单的相爱，因为我们相爱所以就爱了。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够抛弃世俗的观念，能够放心的让我去成长，能够真心的祝福我的最重要的爱情。我会好好的保护自己，他也会好好的保护我，我会在学习和爱情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点，我会将精力有效的分配利用，我会很认真的对待这段还很稚嫩的异地恋。爸爸妈妈，我想你们了，我想和你们分享这段异地恋里的酸甜苦辣和各种小情绪，想告诉你们我的变化和成长，想和你们一起见证异地恋的萌芽和生长。我会好好加油的，为了自己，为了他，也为了你们。爸妈，我的异地恋现在很好，你们放心吧。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下期将由我的小伙伴继续为大家带来关于家书的那些事儿。 我真的很佩服周琦的勇敢，他勇敢面对自己，勇敢地向父母去坦白。周琦通过家书对父母说出自己想说但是却不敢说的话。其实相爱不易，这异地恋更加是不容易，但是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在一起，简简单单的爱着，

98.2兆赫 ，AM 927千赫。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时的春秋，故乡的冬夏，一张车票连着两地的相思。这里是一封封来自高校学子们的书信，在一个称为远方的异乡眺望家的方向，我心底惦念的人，你还好吗？我想和你说说心里话。家书情感线，留住你的感情记忆。 看见未来，生而不同。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持人浩兰，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南京大学和蜻蜓 FM 共同推出的青春联盟周末版家书情感线。 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持人一心。在上半段时间里面，我们聊到了初恋那点事儿。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说一说关于爱情的话题。咱们先来听一听来自厦门的冯桂如同学写给父母的家书。请不要再催我脱单了。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只要你。离开了家乡，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Hello， 大家好，我是冯慧茹，来自福建厦门。我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851公里。这封信是写给我的爸爸妈妈的。亲爱的爸爸妈妈，今天就不在这里用一大段的抒情语言来表达对我们的爱意了。想必你们都懂，再多说几遍反而就像套话。今天呢，我想开诚布公地跟你们谈谈一个沉重的话题，因为在这个话题上我们一直无法达成共识，以至于每次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总是弄得尴尬收场。这个话题就是谈恋爱。自从进了大学，每次通电话首先就被你们连着有两个我最害怕听到的问句轰炸：高数还跟得上吗？男朋友找到了没有？每次我都只能支支吾吾地说还凑合听得懂课，至于男朋友当然还没有。然后你们就会放过第一个问题，对第二个问题集中火力狂轰滥炸，反复催促我赶快脱单。我总会在电话这头说着好，但是心里却恨不得赶快把这个话题搪塞过去。说实话，虽然嘴上满口答应，但是我的心里却很不舒服。有一句话我一直想说，但是一直忍着没说，这句话就是：妈妈，请不要再催我脱单了。今天我打算跟你们谈谈这样的催促为什么让我不舒服。说实话，从小到大你们都是挺开明的父母，从来没有明令禁止我谈恋爱什么的。况且所在的学校自由开明，也从来不禁止学生恋爱。不过虽然环境如此宽松，我依然没有找到对象。现在上了大学，你们的默许就变成了名正言顺的催促。你们总跟我说赶快找到对象，不要像我的某某表姐某某学姐一样单身一下子待了四年。在你们的口气里充满着惋惜，仿佛他们的大学生活都是非常失败的。事实上，爸爸妈妈，在我看来却不然。诚然，我的表姐作为一个工科生，饱受流体力学和大学英语的折磨，学业困难自然无暇顾及其他。但难能可贵的是，虽然生活如此艰难，她依然活得乐观快乐。我的那位学姐呢，虽然始终没有脱单， 但是他一路打拼，最终得以在世界顶尖的学府学习研究他最感兴趣的领域。我虽然没有表姐的生活这么艰难，也没有那位学姐那么优秀，但我依然觉得感情问题真的只是生活中非常小的一个部分。妻子自从高考完，爸爸您总催促我赶快学会打扮自己，因为还是那么喜欢。您总是告诫我，男生不喜欢戴眼镜的女孩子，所以总想让我戴隐形眼镜。您还曾语重心长地告诉我说，女孩子必须在25岁前谈的恋爱，因为年龄再大就没人要了。哎，爸爸，不是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吗？当您这么做的时候，我总在想，您是要有多爱我，有多有牺牲精神，才愿意想方设法地把我推销出去呢？但是，感动归感动，这样的言语总归让我有些不太舒服。也许是我们的观念已经不太一样了吧。在我看来，虽然我是一个女生，虽然我喜欢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但是那只是因为我打扮自己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快乐。我不想为了取悦别人打扮自己，更不想为了取悦别人而活着。我不想争分夺秒地掐着时间点完成一件又一件的所谓人生大事，我只想过让自己感到舒服的生活。况且现在校园里难免会有因为生怕自己落了伍，于是想方设法找个男朋友女朋友凑合着的怪现象。我不想要变成这样的人，也不希望遇到一个为了谈恋爱而谈恋爱的并不真诚的另一半。另外，现在你们的女儿可能正处于对于专业和未来规划的迷茫之中，她认为找到自己的兴趣点可能是她当下大学生活的工作重心，所以她一时半会儿还顾不上谈恋爱，也没有心情谈恋爱。更重要的是，爸爸妈妈，我知道你们爱我，希望我的生活是幸福圆满的，所以总在催促我。但在我看来，感情问题是我自己的私事，我自己可以处理的，所以请你们理解我，并且尊重我的想法和选择。在我看来，即使没有谈恋爱，我的大学生活依然可以是丰富的。当我可以涉猎感兴趣的领域，并且怀揣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同时还拥有三两个知心的朋友的时候，我就会很快乐很满足了。至于爱情，我选择顺其自然，如果有固然好，但是即使没有也不足以遗憾。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下期节目将由我的小伙伴继续为大家带来关于家书的那些事儿。 发现没有啊？就说在大学之前呢，父母总会告诉你说，现在谈恋爱太早了。等大学之后呢，父母反倒会催促你说，你怎么 还没谈恋爱是吧？ 等到咱们回家的时候，这七大姑八大姨呀，就开始轮番的围攻了。 对对， 说该谈个恋爱了吧？这都几岁了呀？还没个男朋友呀？你看那家谁谁谁谁谁，那男朋友多帅，家境多好啊，特别多。结果弄得我们一到寒假呢就不想回家了。我现在特别好奇，浩兰，你有没有被催着脱单过？ 嗯，我这个虽然单着，但是我还没有被催脱单。嗯，不过呢，就是我听我大学的室友说啊，就是他一毕业的时候就被安排了各种相亲，他也是哎呀头疼的要命，各种什么婚恋交友的聚会啊，是他妈都给他把名给报上了。 嗯，

可是没有谁会说出如果他不是985，我一定不会和他在一起这样的话。你们说，如果真的存在这样一个985学校毕业生相亲鄙视链，也是一件细思极恐的事情。以后的攀比又会更加上一栏，我对象北大的，我对象清华的，教育下一代时直接可以说，你这样子考不上985是找不到对象的。爸妈，我总觉得爱情不是攀比，更不是鄙视，而相亲也不过是增加遇见爱情的可能性的一种方式。遇见深爱，哪有测量一下微积分水平再恋爱的道理。正是因为无数条鄙视链在爱情之间穿梭，让我更怀念你们那个时代的爱情。少年夫妻老来伴，最多的鄙视也就是爸爸嫌弃妈妈做饭难吃，妈妈嫌弃爸爸不会做家务罢了，那才是所谓的爱情呀。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下期同一时间，将由我的小伙伴继续为大家带来关于家书的那些事儿。 听过鹏鹏的书信之后，我发现我还是蛮同意他的说法的，这爱情真的是不同于相亲。相亲呢，只是人们来寻找爱情的一种媒介，通过相亲能够认识一个彼此有好感的人，然后去进一步的发展，这才是相亲本来的职能所在。可是现在呢，这个相亲呢早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父母的急切和催促无形当中就成为了年轻人又一道沉重的枷锁。 没错，这个想恋爱恋好爱，这个呀应该是无数年轻人内心的一个美好愿望。可是呢，没遇到对的人之前，那你要说在逼迫下约会，那只能说这两个人啊都会感到很尴尬。 哎，这俗话说得好啊，就是强扭的瓜不甜。很多人坚信说宁缺毋滥定会得偿所愿，饥不择食必将会悔不当初。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希望父母大人们可以理解理解我们，余生的柴米油盐我们是真的想和真正爱的人一起走过的。 和爱人一起走过红毯，那是婚礼的必备的开场环节。下面呢，就来听一听来自福建厦门的蔡露露同学写给爸爸妈妈的信，信的名字就叫关于集体婚礼，关于爱情。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只要你。离开了家乡，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露露，来自福建厦门。我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1167公里。这是我写给爸爸妈妈的一封信。爸妈，5月20号那天一早，你们就给我发了红包，是为了庆祝南大的校庆，也是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再宝贝我一回。我简单跟你们道了谢，就没再说话，也因为提前已经给你们打过预防针，让你们知道我一天都会忙集体婚礼的事儿。趁着这事情已经过去，那份感动还保留得完好如初，我得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心头不吐不快的一大堆话。我和我的小伙伴脖子上挂着媒体证，在丰州体育馆从中午12点待到晚上7点， 进门时烈日当空，出门时歌声已飘荡在温柔的夜色里。中午时分，新人陆续进入体育馆准备，他们来的时候提着行李箱，拖家带口，新郎撑着一把黑胶伞护住新娘，新娘们站在路边支起的棚子里整理头顶的花环，在结婚证书 KT 板后面拍照留念，在烈日下的背景板和家人合影，和爱人亲吻，刚刚画好的精致的妆容闪闪发光，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由衷的幸福。婴儿车里的孩子或许永远不会记得自己曾经历过这样一次奇妙的旅行，但是他们的父母一定会在将来讲给他们听。我到处跑，见到了很多快乐的场景，从鼓楼开过来的红色婚车上还摆着花环和玩偶，化妆间里充满了脂粉的香甜气息，还没有人出现的场馆里，粉色和紫色的爱心型气球安静地躺在地面上，那么多身着婚纱手拿捧花的新娘排成一排站在过道里，各式各样的纯白花架堆积在一起，他们略显兴奋地交谈着，过不了多久就会依次登上 T 台，和对面身着西装的丈夫携手走完这段路。这一切的情景我都见过，有人等待，有人期盼，有人紧张，有人忙碌。今天我们不关心人类，只歌颂爱情。参加集体婚礼的新人最大的1983年，最小的1995年，他们的故事都平淡无奇，但又都荡气回肠，不过也都是相似的元素，例如暗恋、异地、爱情长跑。面对镜头，他们能说出来的话也都是朴实无华，大概是还不适应热烈奔放的表达方式。说完甜蜜的承诺，最可爱的便是相视而笑的瞬间。站在稍有不慎就会带倒隔离带的地方，最后出场的夫妻已经离我很近，走在 T 台上情不自禁的拥吻和对准看台挥手示意之外，他们会掏出手机自拍，会忍不住执手相看。宣誓时有一对爱人拥吻了很久很久，在身边的新郎为自己的新娘整理有点散乱的鬓发，已经开始絮絮叨叨说着悄悄话的时候，他们仍在拥吻。我看了好久啊，带着没有一丝丝杂质的羡慕和真诚的祝愿。参加集体婚礼结束后，不只有一个同学偷偷跟我说，真想在120年校庆的时候，自己也能作为主角参加集体婚礼啊。我一边听着，一边暗暗想象着一个身着婚纱和一个身着西装的影子，他们还很模糊，却能让人嘴角勾起一丝笑容，充满了期许。其实作为真切参与这个活动近距离观看过幸福的人，我何尝不羡慕他们获得的真挚爱情呢？他们由于契合万里挑一，相遇相知，由于坚守排除万难，山海可平，由于信任猜忌隔阂，无处逢生，由于幸运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由于惊喜少了乏味，多了期待。这些也不仅仅是爱情的内核，更是生活必不可缺的部分。今年集体婚礼的主题是新生活观，意义在此。南大新生活观的核心只有8个字，却字字珠玑：新城、家谱、志雄、业位。这8个字已足够让人对爱情充满期待，对生活充满期待。最后，我想衷心地祝愿爸爸妈妈白头偕老，永浴爱河。来自你们亲爱的宝贝女儿。 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下期将继续由我的小伙伴给各位带来关于家书的那些事儿。 终于醒来，错过多少风景，这天我已经等待了太久，已曾如影随形，让我出现在你的眼中，从此刻就放弃遥远过去，从何不放手听见心底鸣，从你的渐渐坚实开始起，就一直寻找你的身影，第一次看见你的笑容，我就像是染上了最难愈的病，如果你笑重启，也要找回属于你我宿命，就算将宇宙打碎或重启，也要找回这是你我宿命。 露露描述的这种集体婚礼真的很感动。 对， 有关爱情呢，大概真情流露便能够感动无数人吧。 嗯， 大学时候我记得我参加过为老年人拍摄婚纱照的暑期实践活动，我也见证过几十年过后依旧新鲜的爱情，不是那种恋爱时的你浓我浓，也不是新婚夫妻的那种如胶似漆，而是几十年相扶相依的陪伴。这种无形的默契让人真的很感叹，也会让人感动，让人想对身边的、眼前的、心里的那个身影说，当你容颜老去，我依旧爱你。 当你容颜老去，我依旧爱你。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几封真挚动人的家书，你是否也有家书想要寄出呢？对于你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闺蜜朋友，还有心爱的他，也欢迎你把想对他们说的心里话写成书信分享给我们。 我们的电子邮箱是 rbc@fm982@163.com。家书一经在982青春联盟的平台播出，将会入选蜻蜓 FM 家书节目。透过互联网让更多的朋友听到你的心声。家书情感线，留住你的青春信笺。咱们下期见。 一封家书情系心头，千万思绪难解乡愁。全国首档大学生说给父母的话家书项目全网倾情发布，发起单位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节目平台北京电台高校广播联盟，新媒体支持蜻蜓 FM，携手运行，倾听未来。 我也想宣布独立，我握着笔，但是父母亲不肯坚定，说我这项条约还没到期。在电视里或许我是不起眼的明星，在他们的眼里我只是个长不大的小孩子。多么尴尬的岁月，多么尴尬的日子，多么尴尬，好想改变一切，只是没有银子更没有方法。人生的关卡我被不停冲刷。